说到这个法门呢，佛说难信，真难信呀、亿万人中一二之啊，这不是假的，确实亿万人中一二之啊。啊，净土虽然大家都很熟悉，真的几个人懂得，几个人理解呀、啊，所以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这个是弥陀本愿神力加持的，使你一下就提升到这么高的地位。你自己这个烦恼习气是不是真的断了？没有断，没有断就把你身份一下拉到这么高。在果报上看到是平等的，啊，所以西方世界虽然讲四徒三辈九品，有没有呢？有，确实是有。可是四徒三辈九品，大家通通在一起，啊，九品界限没有，四徒界限也没有，一即是四，四即是一，一即是九，九即是一，这个妙不可言呐。啊，我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实在是叫人听的时候很难很难理解。我只好举一个很笨的例子，啊，我举什么例子？好比现在学校念书，啊，学校学生，小学生跟中学生决定是分开两个学校的，他不会在一起的。一年级跟二年级一定是两班，不能合成一班的。啊，这个我们懂得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呢，从幼稚园到博士班才一个教师，这个妙不可言了。啊，所以在相上看完全是平等的，程度上呢，它确实有差别，有似的，但是他的生活完全在一起，啊，不是分开的，啊，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地方，啊，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找不到。啊，这个是西方世界特色啊，所以它是令一切众生的平等成佛。这实实在在不容易啊！啊，今天在这个世界，对于净宗可以说真正理解、真正透彻，我只见到一个人。现在在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真彻底了解啊。这位老居士今年80岁了，非常难得。啊，所以我也常常劝大家，有机会呀，这一生不能错过参访真正善知识啊。啊！但是现在我这个话不大敢讲了，为什么呢？去找他的人太多了，给他添了好多麻烦。那么第三个意思，平等觉，就是如来的别号。啊，哪一种福？不是平等觉的。佛讲，十法界的一因，当然，这个十法界的一因呢，是非常非常复杂，啊，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无量因缘啊，哪有那么单纯的？这无量因缘里面，哪一个因缘最重要呢？第一重要呢？这个可以说的，所以佛给我们讲的这个十法界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从底下讲起，地狱道最重要的一个业因，嗔恚，这贪嗔痴，嗔恚堕地狱啊，这是讲的第一个因素。 兼贪并恶鬼也。啊，兼是吝啬，啊，贪是贪而无厌的，啊，贪心是堕恶鬼道，愚痴是畜生。啊，愚痴就是真妄、邪正、是非搞不清楚啊，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这叫愚痴。愚痴将来的果报呢？畜生道，畜生都愚痴。啊，我常常讲的那个。听骗不听劝的都是愚痴。没有智慧的。阿修罗是十善里面掺杂着贡高嫉妒。这个是对阿修罗果报，人道是五戒，哎，这个第一个业因是五戒，天道是十善，声闻道是四谛，缘觉是十二因缘，菩萨是六度，佛是平等。我们经体上平等呢，平等就是佛了。没有你真佛心不平等的啊，所以这个平等就是一切如来的别号。第四个意思。这个平等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也叫平等觉，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到过，啊，所以平等里面含的有这么多的意思在里面。这是要知道，经题幕后一个是觉，觉就是佛啊，所以佛我们也翻成觉的意思啊。通常我们这个译经里面翻这个佛，佛是觉知，是一个觉真正觉悟、圆满觉悟的人。我们称他做佛，这就是我们要想见性成佛，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见性成佛靠自己的力量不容易，一定要靠佛力加持。所以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啊，自己的力量呢，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也就是心愿持名，这是自己的力量。到你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啊，所以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去想那个西方到底在哪里。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是个圆的，往西面走啊，走到第二天呢，飞机又飞回来了。西到底哪地方是西？你要常常这么想呢，就怀疑了。那到底哪个地方有西方？这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不要怀疑。啊，为什么呢？我们不需要找方向， 也不需要认路，到时候阿弥陀佛来带我们去。啊，像我在这个每一个地方啊，讲经旅行，我不认识路。啊，为什么呢？你们都开车来带路嘛，我不要记录。啊，我们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自己不要记录，不要认识方向，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带我们去。啊，到时候他一定会来。要有这个信心，这是弥陀的本愿。啊，他发了这个愿，要接引众生。要做到真正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这个法门呢，才真正得到佛力加持，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那完全是弥陀愿力威神加持，是你的果报，你的德能跟地上菩萨没有两样，不但每天清净本思，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啊，每一天听他老人家讲经说法了，同时每一天呢，还可以到十方世界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寿经上看到，弥陀经上也看到，啊，怎么去的呢？分身去的，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可以分身呢，哎，这个身体听阿弥陀佛讲经，那个身体到他方世界去亲近那尊佛、供养佛，在那里听经说法，他有分身的能力。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能力立刻就有了。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就二力法门，要靠自己修行。修到这个能力，在大乘圆教是初地菩萨才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下下品往生，一品烦恼没断，一到那个地方，他的神通能力居然跟地上菩萨相等，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法门的殊胜呢，没有缘分的人，没有善根，没有福德的人，遇不到啊。遇到了，他也不相信啊。啊，遇到了能相信，能够死心塌地依着这个法门修行，这个人了不起啊，这个人不可思议啊。啊，那就像经上所讲的，他必定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才有这么大的善根福德。啊，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大善根大福德的？那自己好好的去想想看。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全诚恳定的把它接受过来？啊，所以经题里面，把这一部经，在一切诸佛所说经中，它的地位、它的重要性，在“佛说大乘”这四个字当中显示出来。我们所求、所证的圆满的果德，在无量寿庄严当中显示出来，而清净平等觉提出我们修学的纲领， 学的宗旨。所以，这个三句前面呢，也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这个三句就是三宝，清净是僧宝，平等是法宝，觉是佛宝。这个皈依三宝啊，是我们修行的纲领啊，是我们修学的宗旨啊。啊，学佛的人修什么呢？就是修的清净平等觉。啊，这个就是佛法僧三宝。啊，同时呢，这个清净平等觉呢，又是三学。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三学就是三藏。经藏讲的是定学，略藏是戒学，论藏是慧学。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所以这个经题里面圆满了具足三学三藏。而且具足了一切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个法门都不欠缺。你从经题里面能够显示这部经的教义这样的圆满。所以古人称他了，即是中本华严呢，这话说的有道理啊，一点都不为过。啊，华严经是经论里面最圆满的，这是大家公认的。啊，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就是华严经的精华了。华严经的浓缩，它就是华严经。啊，黄老居士在注解里面特地给我们说明，华严的特色是六相十玄。无量寿经虽然少，里面也是圆圆满满的，含摄着六相十玄。可见的，它跟华严确确实实是相同的，啊，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把自己所学所修的认识清楚。啊，认清楚之后啊，那就要认真来学习这部经典。啊，在佛门里常讲啊，要信受奉行，那你就有福了。啊，要相信，要接受过来，要认真努力呀、啊，去照做。题是经文的纲目。啊，那么这一部经，要怎样来学习？学习有两个途径，两个途径可以同时下手。一个是读诵，一个是求解。净宗的法门，它的殊胜之处 就是戒行同时的，啊，不像其他法门，是先戒后行，啊，其他法门是这样的，像走路一样，先认识路再走路啊，他这个法门是因为有人带着走，所以一面走一面认识路，他是同时的，这个也是他殊胜之处。读诵是修行，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啊，就是修的清净平等觉，用念经的方法，用支持名号的方法，来达到修学的目的，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念这个名号的人很多，真正知道名号功德的人不多。啊，假如你真正知道名号功德，你一定会不间断。那为什么会间断、会夹杂呢？不晓得名号功德，不晓得这个名号功德这么大了。啊，知道名号功德这样殊胜，他怎么肯、怎么舍得间断呢？舍不得，绝对不肯夹杂。啊，那么你要真正体会到名号功德呢，一定要深入经藏。啊，从这一部经下手，要深入，要深解，要远解。然后才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了。啊，一句佛号具足一切法门，一句佛号名摄一切经论。啊，念这一句，一切都念到了，一样都不漏。希望诸位认真去研究、去探讨、去体会到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法门的真实利益，我们才能得到，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空过了。啊，所以古德说，这个经是如来正说第一经呢。这是古来中国的大德，高丽跟日本的大德都承认的。所以日本人对这个《无量寿经》的弘扬，远胜过中国。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著述，也远超过中国。啊，日本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实在讲，个个都是有心人呐，把中国的国宝带到他们那边去了。中国许许多多经典失传了，结果都在日本找到。他们都带走了。啊，杨仁山居士在这个民国初年，从日本呢又取回不少来。啊，中国失传的这些经典，啊，这是创办这个金陵刻经处，啊，再重新把它翻印出来流通。啊，现代印刷术发达。啊，这个经本子缩小，缩小收藏方便呢。哎，这是一个好处。啊，缺点呢，字太小了。啊， 看得出伤眼睛啊。就是从前阅藏，那个藏经经文的字都是寸楷啊，像现在的报纸上头号字啊。啊，它那个本子又长，你们看那个原本的这个经典，这叠的经典，啊，一面四行，一行16个字，一个字都这么大，那眼睛看不坏的，那可以阅藏啊。现在这个藏经，精装本的时候，你看看这那字那么小，大概从头到尾看一遍。总得要个7、8年，这7、8年的时候，那个眼睛啊，不晓得要增加多少度数。这7、8年的时候，那个眼睛啊，不晓得要增加多少度数。啊，便于收藏呢，不是阅读用的。啊，这个是它的缺点。啊，那么现在台湾这一次印的这个新闻封啊，印的这个龙藏，这个字比较大一点，啊，它是分作2栏，字大概像我们普通的3号字，比3号字稍微还大一点，这个可以阅读。啊，它现在叫做乾隆大藏经，啊，好像还没有出齐，啊，出齐之后。有160层，啊，这个可以看，字比较大一点，不太伤眼睛。那么阅藏呢，是好啊，目的何在呢？这个一定要知道，目的是成就根本智。也就是真正修清净平等觉，这个诸位要知道的。啊，如果阅藏想求开智慧呀，那就是，那还是掺杂着妄想、执着。啊，他那个阅藏呢，我看到很多阅藏的人，开始阅的是阅读的时候，当然后头都不知道啊。念到看到后面说前面就忘光了，一点效果都收不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阅藏是修定，不求解。阅全藏跟念一部经。意思完全相同。我们念一部经，也是修清净平等觉；他念一切经，就是大藏经，还是修清净平等觉，没有两样啊。个人机缘不相同啊，根性不一样啊。真正采取阅藏的，上上根人，啊，那种人是，在我们佛门叫大通家了。通常我们称叫三藏法师，啊，这个经律论他们有一样不同的，上上根人，啊，中下根人就得不到利益了。那么我们自己想想，是不是绝顶聪明智慧的人呢？如果不是，不是就是这一大藏，我们受持不了啊，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消化不了啊，啊，那怎么办呢？那古人教给我们呢，研宗，就是学一宗的，啊，一宗。那个分量就少多了，啊，通常也差不多就是几十部这个样子了，啊，连他主修的以及参考在这个参考的典籍， 这学一宗。我自己衡量衡量，像我这样的人，我连一宗都受不了，都消化不了，接受不了。啊，那怎么办呢？我在三藏经典里面呢，我学一样，一样可以呀。学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啊，我有能力消化得了。专学一部，我在20多年前，星云法师请我在佛光山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心定法师就是那时候的学生，现在这个西来寺的住持，我曾经跟星云法师建议。我劝他老人家，我说我们这个佛光山呢，有100多个学生，每一个学生呢，专学一部经。我说如果10年之后啊，你的佛光就普照全球了。为什么一个人呢，学一部经学10年，专家了。不要学通通家，学专学一门，那你佛光山有100多部活的经典，还得了啊？不得了啊！一生专讲阿弥陀经的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专讲普门品的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想听什么经？专家去，可惜他没有接受。他给我讲，这样好是好，不像佛学院了。你说是不像佛学院了？我这个构想啊，是有来历的。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李老师教学生，就是一个学生学一部。我们一共有20多个人，他老人家没有佛学院，没有挂招牌，私塾的教学法，我们20多个人个个都学成了。所以我在台中啊，接受这个教育。深得其利呀，真正的利益，真正的好处，我想，把这个教学的方式提供给他，这是没有接受。那么诸位同学，好好的想一想。在家出家，要想深入经藏，可以学一样，我们能成就；学多了很难，一门呢是能够学得好的，要不断的去练习，这个学经呢，一定要在讲台，讲台下面的学不成功的。一定要发心上讲台，当然上讲台讲不好啊，人家批评责难的地方很多，要脸皮厚，不怕人批评，人家有批评，我们磕头顶礼，请他多多指教，这样才行。善意的批评接受，恶意的批评也接受。不要人家一恶意批评，哎，算了，我不讲了，你就退了心了，那就错误了。决定不退心，这样才能够学得成功。 那么这部经典，这个印光老法师，我听说已经讲了1/3了，他还会继续不断在此地啊跟大家讲解。啊，那么我这次到此地来，这7天拉拉杂杂，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但是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增强诸位的信心、运行，特别是增强啊对道场的信心，对印光老法师领导大家修学的信心。诸位如果能真正发愿，我相信都会成就。那么这是这几天在此地跟诸位讲解的目的。我相信这个目的呢，多少会有一点成就。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提早一点，结束，后面还有人要演讲，是我的话呢就讲到此地，就讲到此地，谢谢。 你们一家说学法民运会会长自谢是。 大法师，印来大法师，诸位法师以及诸位大德居士，很感谢净空大法师在这个礼拜为我们所做的佛学讲座在我们洛杉矶华严寺跟无人机康体的副博士为我们宣讲开示怎么样入佛法之门，以及如何深入大乘佛法。由于法师丰富的佛学素养以及他精辟的见解使得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南加州地区的信众都在佛法上得到很大的收益。这一次由于法师的莅临，我们南加州地区可以说是再次的兴起了听经到洛杉矶来为我们做另一次的国学讲座。我相信法师一定会答应我们的。我们南加州学佛联谊会是由南加州地区的信众组合而成的，我们的会员是来自法印寺、西来寺、法光寺以及护国寺，还有圆融寺，还有这个万元讲堂以及慈济功德会等各大寺院里。我们的宗旨是宣扬佛陀的教育，来举办各种佛学讲座跟佛教的活动。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是华严寺住持印海长老。由于印海长老的慈悲，他这一次的指导我们以及联系跟支持，又由于我们无人机康体副博士的悟敏长老他的热心的协助，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么宽敞舒适庄严的道场我们来使用。 我要在这个地方特别的感谢啊，印海长老以及啊悟明长老。其实由于我们全体会员的热心的参与啊，以及华严寺信众跟富国寺信众的热心帮忙，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盛会啊才能够很圆满的结束，我要特别感谢他们。还有一些善心的信众每天晚上提供很可口啊好吃的这个点心跟茶水，使得我们每天晚上啊下班以后啊来不及吃饭的这个信众啊能够很方便，这个我也要特别感谢他们。最后我要再次地代表我们全体信众啊向净空大法师致最大的谢意。非常的感谢他这一次啊前来我们洛杉矶为我们做这一场的佛学讲座。我更要感谢各位信众在这个礼拜每天晚上啊不辞辛苦从远道开车前来参加。各位信众这种求法的精神啊我值得啊觉得非常的钦佩，我要特别的谢谢你们。我相信我们在法师的慈悲的教导之下，还有我们信众这么虔诚热心的参与啊，我们南加州地区我们的佛教一定会啊一天一天的发扬光大。今天我们已经很圆满的结束，那么我们为了母尼会为了要表示了对法师这个身体的这个教导以及啊辛劳，我们等一下要有点意思要供养法师，虽然我们供养的不多啊，但是这代表我们全体信众对净空大法师最崇高最大的敬意，希望法师会喜欢。